数据库的总体概念结构可以用一二次来表示，一二次用一下几个元素构成。第一是矩形空，它代表实体积；第二是椭圆，它代表属性；第三是联想，它代表实体间的联系体；第四是线段，它经属性与实体积相连，或者将实体积与联系体相连，在每个常数上都标上它所代表的实体或联系或者是假设。